各位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外，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酒吧，还有微信的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嗯，通常我们每次就会有一些很多技能会教给大家。嗯，上周我们是 LC 没来哈，上周我们破天荒的抛开了孩子只聊妈妈， 妈妈吐槽吐两个小时。哦，但是好在最后的结果其实还是更多正能量的东西， 回归了就是 对，就是当妈妈还是很幸福。 妈妈是非常需要有这么一个social group， 是需要 对 是需要探讨然后交流，其实你很缓解育儿焦虑，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群体。 就上一周发现没有这个，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没有体现出太多的这个焦虑的问题，主要是我们觉得寻找了一下就曾经的自己和生完孩子之后的自己有什么样的变化。哦，就吐槽完之后发现还是有孩子之后更幸福一些。 真的吗？是认真的吗？ 一张正经脸告诉你是真的。 迟疑了两秒钟让我想了想。 那我们今天呢，其实要来跟所有的辣妈酷爸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因为天气逐渐的暖和了，尤其像北京，真的就是没有春天和秋天，羽绒服一脱可能就直接可以像我这样穿没有袖子的衣服了。 所以我们刚刚说的直播间里是好赖有没有一个春夏的一个过渡，就是从春把我这过去之后直接到了夏。然后我的这个季节因为好赖是因为颜色的缘故，要不然真的以为是冬天，因为是毛衣嘛，还好是因为颜色还看起来稍微清爽一些些。 也是毛的其实， 但是这一露胳膊一穿坎儿的感觉就真的是夏天来了。 但是你看天气一旦暖和了之后，其实小朋友们的活动也要比以前更多一些。 对， 没错， 他们自己从自身的角度就会渴望更多的能够动起来。那其实除了陪伴他去玩耍呀，去户外呀，天气好的时候去户外以外，有一些他们的生活技能也可以趁着这样温度刚刚好的时候开始培养起来了。因为冬天以前可能说，哎呀，别让宝宝自己上厕所了吧，就穿尿不湿或者就爸妈妈来负责， 怕冻屁屁是吗？ 怕冻屁屁啊什么的，很多南方城市是有这样的困扰的。所以在这样的温度开始转暖的时候，我们怎么来帮助宝宝们来开始建立这样的一些练习，怎么去锻炼他们自己自足的一些能力，是我们今天要跟各位来分享的。 对，待会儿我们也可以在稍后节目当中请 LC， 然后包括也请辣妈袁一多给大家来讲介绍一下，我呢就可以来多多学习一下，因为 我现在 还 处于学习状态，因为好多技能我们家孩子还不具备，比如说自己上厕所这个技能 我们家还完全到不了这样的一个焦虑的情况。 对，好吧，到底要怎么来帮助孩子一起来练习，我们稍后在辣妈正传当中会来跟各位分享。首先进入到的是潮流风向标。 因为我们是视频的问题哈， 对，没关系，我们的系统可能暂时出现了点问题，但是收听是没有问题的。各位还是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 FM 九八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在资讯里面其实有很多是要借助我们的视频的这个内容来的。首先讲到的依然是辅食的推荐。今天推荐这一道呢是适合12到18个月宝宝的一道辅食。也就是说1岁到1岁半左右的孩子可以吃的。 对，恰好是源于你家儿子这个年岁是最好，正好是可以来试着尝试这个。 他现在已经因为他满口牙了，所以我已经让他基本上就是大人吃他都能吃，只要他愿意往嘴里塞我都给他吃，但是只不过就是比大人做的那个做法要 清淡 一 些，是不是？ 然后油也会少一点，尽量不让他吃盐、吃油和吃糖。 所以他还是跟大人的这个饮食会有一些些区别，可能材质或一些食蔬上来说是一样的，但是口味要清淡，然后油、糖、盐都要少一点。 对，比如说最开始辅食的时候，肯定要切成泥儿啊，剁成小末儿啊。然后之后就开始进阶到小段儿啊、小块儿啊，现在我就直接该什么样就给他什么样吃。他要用手抓着吃就完了。那我们今天推荐这个呢叫鸡肉牛油果什锦盖饭。听上去我们的辅食现在越来越鲜美， 就是又有肉类，然后又有水果，然后又是我们觉得对什锦的感觉，听上去有花样有很多，看起来有颜色很好看。 现场有人不能吃牛油果的吗？ 没有。 当然爱吃了，都做果昔用啊。 对，我发现牛油果真的是一个看起来不太常用，但是好像到果昔这一块是一定必不可少的一个 香蕉的配搭 水果。对， 它神奇的地方在于除了榨果汁混在里面可以增加那种醇厚感之外，它跟鸡肉这样的东西放在一起非常棒。就我有一段吃健身餐的时候，我自己做健身餐。那健身的时候不是不能吃碳水吗？我就会把那个白的花菜，在洗干净以后放到那个搅拌机里面，把它搅成渣儿，然后用 白的菜花替代米饭， 嗯， 把这个菜花翻炒一下， 嗯， 然后加上鸡胸肉的那个肉丁儿， 肉丁儿， 加上牛油果的果丁儿， 嗯， 在一块儿， 哦， 加上胡椒粉，不用加盐，味道极好。 哦，我觉得听上去感觉健身就已经变得很美妙了。 这个食谱再私下给我一下，我今天就要试。 卡路里非常低， 嗯， 那一顿饭的卡路里加起来还不敌一个苹果的卡路里。 哦，啊，那真的可以推荐。 但是所有都是优质蛋白，而且还是优质的脂肪， 嗯， 所以非常棒。好，话说回来，我们再说宝宝的辅食叫做鸡肉牛油果什锦盖饭，到底怎么来做呢？我们来看一下视频，学习一下。哎，视频， 对呀，啊，先把视频找出来。 Hi everybody， 我们来看一下哈， 啊哈， 对，待会儿等着视频看在哪里。 对，可能稍稍有一些问题，这样吧，我大概来跟大家讲一下吧。其实做起来的做法跟我刚才说的那个是有点类似的， 嗯， 主要的材料就是鸡肉，然后牛油果， 嗯， 还有就是米饭， 嗯， 其实在一岁以上的孩子就可以有点米饭的摄入了， 嗯， 包括像这种肉质的东西它都可以嚼碎了， 嗯， 只不过肉我个人建议宝宝不要太多的选择鸡胸肉，因为鸡胸肉的口感会稍微有点柴，对， 嗯， 他会觉得这么干干的东西是什么，我不想嚼， 嗯， 对，啊，那所以呢加上牛油果以后呢会让这个肉的肉质变得更加的顺滑一些， 嗯 嗯，所以你可以选择一些像翅膀的肉啊，或者是鸡腿的肉啊，然后把它撕成小丝儿，也不一定非常切成小丁儿， 哦，嗯，对， 然后先翻炒， 因为它肉有这个调理嘛， 对对对， 撕成小丝儿也便于它这个入口， 对对对， 嗯， 先翻炒一下肉，然后呢米饭是提前蒸好的， 嗯 嗯，就一小碗就可以了， 嗯， 给它和在一起，再加上牛油果其实就可以了，很简单， 嗯， 甚至它在不会自己拿勺子吃的时候可以用手来抓着吃， 可以，完全可以， 嗯，对， 反正我觉得就甭管怎么样， LC 听完之后就觉得牛油果鸡肉这事儿特别靠谱， 对对 对，然后 我们就可以自己操练起来，就把米饭这样的碳水替换， 尤其是听到你说那菜花可以替代碳水化合物 的时候，你怎么知道我脑子里还停留在那一刻？ 我们都停留在那一刻，连我都停留在那一刻，我就想，天哪， 还煸炒一下， 对对对， 撒上胡椒， 而且就是假装自己吃到了饭， 嗯， 因为很多人饮食习惯是不吃饭就不行的， 对， 吃完饭白吃了， 对，就觉得好像没吃 米饭，吃完那个菜花又没有负担，同时你的饱腹感，你的口腹之欲也满足了， 嗯嗯， 我预感两周之后我们再请 LC 上节目的时候已经认不得他的 那我 不认得他了，你 我必须要立个 flag， 两周之后请看见我的变化 好，这是我们第一条潮流风向标，推荐给各位的12个月到18个月宝宝的辅食叫鸡肉牛油果什锦盖饭。接下来说的是跟宝宝睡眠相关的睡眠保暖的一个小技巧， 嗯， 其实很多家长都会反映说宝宝晚上睡觉踢被子， 嗯， 导致妈妈们都睡不好， 嗯， 因为不停地要起来看一看，哎呀，有没有踢被子，我要给你重新盖上， 嗯， 小时候写作文描写妈妈很辛苦，不都是晚上妈妈会起来给我盖被子 那我们要不要在看这个讲解之前再看一看会不会能找到刚才那个视频？ 已经找不到了，这个视频可能是有点问题， 不，往后你看看，往后面有个01，我刚刚看到 没 都没有吗？ 不行不行， 我刚刚看到我们导播老师帮你把一堆视频， 可能视频本身的格式出现问题， 那好吧， 对对对， 那好吧，我们进入到下一个吧， 我们来说睡眠的问题哈， 嗯， 所以这个时候睡袋就噔噔出场了， 嗯哼， 但是宝宝的睡袋跟我们户外运动的那种睡袋是不一样的，它一定会更加的亲肤，也会这个更加容易透气，会更舒服一些。那么几种睡袋，不同的睡袋针对不同的季节要怎么来挑选，我们来看一看下面这段视频。 款睡袋当中，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哈，虽然有各种什么夹棉的呀、摇粒绒的呀、纯棉的呀，包括羽绒的呀，我觉得最实用，我自己用下来最好的就是纱布的。 因为它透气性比较好，对吧？ 对，纱布是透气性最好的。然后你如果觉得冬季不够暖的话，纱布分很多层，有什么三层、五层、七层的都有。大不了的冬天你选层数稍微多一点的，夏天你选层数稍微小一点的 。 对对对。但是睡袋的好处就在于有一些，其实现在很多纱布睡袋也会做成底下是个兜，然后你白天如果它起来要活动的话，可以给它分成两个裤腿儿，就便于它行动了。像这样的款式市面上很多， 像套了个棉袋啊，那个麻袋， 套中人 对对对，像套了个麻袋在爬行。 是，然后只是把前胸后背都保暖起来而已，胳膊这个还是露在外面， 该露还露出来。 宝宝的四肢还是可以多多的在外面稍微露一下，不要穿太多，会影响它的行动。对。以上是这个根据不同的季节、不同款式的睡袋，父母要怎么来选择？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一看的是。学步期间的好物推荐，可以让家里面更安全的方便实用小物。如果宝宝已经到了开始跃跃欲试想要站起来扶着东西走路的年龄的话，上周我们还在说我们家里面所有在他那个高度可以企及到的东西全部都要收拾起来。 对， 然后包括能开的抽屉要给他锁上。他现在特别逗的是他知道我上了锁，他看我没锁上，他就会告诉我没锁， 你还没锁是吧， 你要不要锁上，锁上了我再来挑战你。而且孩子很聪明，他只要看你操作过一次那个安全锁，他基本上就会了。 他会叫合上还会打开， 合上更容易，打开需要费点劲。 对对， 这个 完全不一样操作。对， 因为他这个年龄，他对细小的那些开关这些一碰就有变化的东西特别感兴趣，所以他的注意力也会在那边。 难怪呢。所以安全锁这个东西安不安全还是看孩子自己的心情。 但好就好像他可能迅速学会的是你如何把它变成一个锁上状态，因为你没有当他面演示一个被解锁的状态，如果那样的话会很快就学会了把抽屉全打开。 对， 安全锁变成不安全， 这个很可怕。当然了，学步期间家里面的一些有尖角的家具还是需要去保护起来的。具体的操作我们来看一下视频。 实用了， 都看傻了。我们 对对对，我们三个都看傻了，就基本上我跟袁一是看傻了 ，LC 还稍微好一些。 对，再介绍一些技巧，不要让孩子看见你怎么装上的。 对对对， 因为其实像这个里面讲到几个，第一个是桌角，桌角是一定要给它护起来的，因为它难免会有走不稳磕到的地方，就是尖角的地方其实磕起来还是挺危险的。 对， 它比我就是要了解的那个磕桌角要更多一些，比如像我原本认为只是一个。90度那个位置上，对，四边角，它还底下还贴了一个边儿，那是什么东西？ 对，其实就是你想所有的平板的东西，它下面那一个 支撑它 的 部分 都是有危险的， 有尖锐 的 地方，对，它都是属于尖锐的边儿。所以如果你用有一种双面胶或者一种胶条，它那种带泡沫性质的胶条，直接给整个桌子呀都贴一边， 这样的话它从底下走过的时候也不会磕头。 都是软的， 对，因为它抓握的地方，如果你保证是软的有弹性的，其实还方便于它用力呢。对，挑战也不一样。 但是就是可惜了咱们家里那些有设计感的家具了，这种东西再也除不下来了，真的除下来一定会有残留， 残留的胶或者怎么样，是吧？没关系，我相信一定会衍生出来有一部分工作或者工种来专门为这些家庭来解除这样的后顾之忧。 是有这样的产品，淘宝上有卖那种可以去各种胶的痕迹的，但是那东西腐蚀性很强，所以如果你们家是名贵家具的话，我劝你要不就先暂时找个仓库收起来吧。 那名贵家具的话，干脆给孩子直接换一个地儿住就好了。 买得起名贵家具还买不起房子， 对，再给他弄一个单独的房子。 这是其中的一个点需要提示大家注意的。还有一个就是所有的不管是桌面上的还是地面上的所有的插口插座一定要给它堵起来。 这就是买那种现成的这种塑料的插口。 我刚看到的时候，他当时有两个双排双排的一个插座的时候，他分别堵了两一个不同颜色的一个这个封口。 这样什么三个口啊，两个口，四个口， 都有是吧？ 都有， 这很棒。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因为家里边，我觉得可能最容易出现就是一些插口啊、插排，包括这些东西，因为大人会随时需要用的。 就大人会觉得说，哎，不可能伸进去。可是你自己看一下，小孩那个手的粗细程度，就是跟那个孔一模一样。这个设计真的是 是的，因为我就曾经伸进去过，小的时候 啊，吓死了！我以为是你现在伸进去， 没有没有，我要现在。 你想说 LC 是有一双多么纤细的手？ 然后后来你有什么样的记忆？ 后来我就没有记忆了，然后就当时就 你被电到了， 对，我被电到了，因为这个一定要提醒家长一句，因为这个东西很危险。为什么刚才我一看到那个插销，我就想说这个，就是你插的时候，你就自己做，就是做好准备，不要跟孩子说，你千万不要动。哦，这个东西只要你一强调，他刚好就是手指喜欢抠那些小的东西，尤其是一岁半左右的孩子，而且你越强调的东西 他越要去触碰， 越有好奇心。所以有一天在我大概一岁左右，应该是那个时候，但电晕了我不太记着了。然后 这事儿后来是家长给你描述的， 是啊是啊，然后就把手伸进去了，就是因为好奇。 你是伸进了几个指头还是 一个手指？ 天哪！ 但是还好我们家有 发现的及时 保险 啊。 那一 跳闸了， 对，哦，那一下就懵了，就一下就好像貌似是被弹出去了。 我也就不再采访你被电的时候什么感觉了。 这真的是现身说法，是一不小心， 对， 真的是现身说法了。 这个真的是危险性很大。然后现在这些产品都设计的很合理，就它塞进去那个塑料的那个插口，你自己用手指头抠，成年人都是很难抠出来， 所以小孩子 更不可能，它中间有一个像锁孔一样的东西，它给你配套一个塑料小钥匙。 你需要拿那个钥匙能撬开， 这是非常棒， 这个可以， 这是非常安全的，对，所以就不要怕麻烦，把家里所有带这个插座口的全都给它堵起来，这个保险了就踏实了。然后还有就是门会夹手这个事儿， 这个我一开始还真没想到说要为孩子专门准备这么一个防关门的这么一个东西，但我这么看完之后，我觉得确确实实，有时候大人一不小心转门没带好的时候，还要把自个儿掩着呢。 孩子呢是这样的，他不是像大人这样随手关门，他不是这个习惯，他就觉得门好玩， 好玩， 开开合合很有趣。 咱们这家里的门后面不都有个吸铁石，吸上钉会有声吗？ 对， 我们家孩子现在就是走过路过，发现这门没吸好，他专门给你叮，要听听那个吸的声儿，吸好了，行，那我能走了。有时候你那门半开半不开那状态，他就非要让它变成一个绝对值，要么就是全关上， 要么全开开， 全开开，在中间。就模棱两可那个状态是最挠他心痒痒的，他就一定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秩序过不去， 那这个时候他就会有危险。 马修的这个出生日期是不是靠近了8月20几号？ 处女 我也在研究这个事儿，所以有的时候就他的秩序感是超乎我的想象，但是可见孩子的好奇心还是很强的。 对， 确实， 就像他这么大还专门有会蹲在门后边就看那个就是钉在墙上的那一节怎么吸上去的 啊。你小时候干过这事儿吧？ 我没有，电一次已经可以了。 这些惨痛的经历我就不要再提了。也就是说 LC 应该看到了很多小朋友也会很喜欢看这样一个怎么会发出这个声音的瞬间，是吧？ 我讲的一些经历都是我的惨痛经历。 长这么大不容易呀， 确实。 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微信的公众平台可以搜索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来关注我们今天的直播。今天我们稍后呢在辣妈正传当中要跟各位好好分享一下，趁着天气逐渐开始暖和了，孩子的如厕呀，自己吃饭呀，收拾玩具呀，等等等等，这一系列开始从小 baby 成长为一个能够有一定自理能力的小 baby 的这个过程，怎么家长来怎么辅助他做一些训练和练习，这个里面一定是有技巧存在的。稍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 是，还是我太不懂事，情难捕捉，会

方。如果说你要是不留心这个天气的变化，也不去关注这个新闻雾霾天气的这个过程的话，那请一定要在每天出门之前关注一下当天的这个 PM2.5 的指数。如果要是指数比较高的话，那你出门要戴好口罩，也尽量不要让家里的孩子出去，尤其要教会家里的老人看这个天气到底怎么样。我们就曾经遇到过在这个重污染天气里还有老人带着孩子出去遛弯的，我能看到我真的是很心疼，因为这个污染天气对于人的危害呢，我们在这儿不再赘述了，大家请一定要做好防护。比方说在出去了之后回来，一定要及时洗手洗脸，清洗我们的鼻腔，拿这个湿毛巾再擦一擦头，平时呢也要多注意吃一些这种清肺的食品等等等等。另外就是在家里呢，也可以装一些清除污染的电器，比方说像这个新风机还有空气净化器都是不错的选择。好了，那说了这么多呢，我们最后还是希望能多一点蓝天，少一点雾霾吧。好，我们下周再会。 谢谢我们的辣妈代表王毅，气象主播带来的辣妈说天气。最近到了春天这个阶段，对于北方的很多城市来说，雾霾确实是一个极大的困扰。 没错， 所以他刚刚里面讲到一个细节，说在很有一些雾霾天还会见到老人带孩子出门，这个事情我非常能理解，因为我妈妈你知道一个人民教师有的时候拉开窗帘，她会说哇 Matthew 今天天气好不错呀，我在被窝里就会冷笑一声， 妈妈你是瞎了吗？ 我会这样不客气说妈你是瞎了吗？就是我觉得可能是没话找话是吗？ 对对对，他其实为了跟孩子斗， 内心真的是觉得是好天气。对于我们南方多雨的城市来说，只要不下雨就是好天气， 可以晾被子的那种天气。 对对对， 都是 对对对 这个铺垫很重要。就是对于南方来说，到了一定季节开始下雨，所以只要不下雨的季节都是好天气。所以在北方 真的只要不看到不下雨，哇塞，快点晒被子吧你，就那种感觉。但是雾霾天连衣服都最好不要晾。 对， 没错。刚刚也提醒到了说，如果你从外面必须要出去，回来之后最好能清洗口腔鼻腔，然后擦擦头发， 洗手， 有条件的话最好就干脆洗个澡就好了，我觉得也行。 是是，这是最近哈对于辣妈伙伴们非常需要提示的一点，然后也要教老人，一定教老人每天出门之前，那现在大家都有智能手机，用手机看一下这个天气预报当中的这个 PM2.5 的指数，如果已经写了不适宜敏感人群还有老人小孩的话， 老人小孩， 今天就待在家里面玩一点事情吧，对不对？ 像今天上午我就带着孩子去打预防针了，所以呢像之前天气还可以的时候 PM2.5 没有那么高的时候，我还没有给孩子戴口罩，像今天上午不得已要出去，所以我给孩子戴了口罩，然后我也戴了口罩，所以我觉得不管说到底能起多大的这样一个防护功效，但确实在这样重度或中度污染的时候还是要有防护措施的，要不然真的是出去当人肉的空气过滤器去了。 我记上的是你问我还是谁问我说出去日本给孩子买点什么用的东西，口罩应该怎么选？ 哎，我确实问过你， 是你问过 那个时候我的宝宝还没有出生， 我当时回他一句买什么口罩呀，雾霾天你还想戴着口罩出去玩 干嘛去我当时这么想说，万一需要出去的时候， 对对对， 那他总得有一个小小的防护， 是是， 因为大人的口罩太大了嘛，他不愿意戴，然后有那种小巧一点的，然后我今天给戴上之后， 有有有， 其实除了说一个是起到防护作用之外，我觉得好像某种程度上也成了一种 fashion 的表现，就是那个小口罩在嘴上戴上特别可爱，他也不会去抓它，就超有意思。 真的吗？他几个月不会去抓？ 六个月他不会去抓， 那应该是没反应过来。 我刚才想说， 没意识到那是自己的脸，根本 对。六月 真的呀， 踏踏实实的戴口罩，你再过俩月试试。 对。 绝对不戴， 他肯定会抓的。六个月他觉得只是觉得有一点奇怪，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等他意识到原来是我的脸，你就控制不了他了。 去年夏天给 Matthew 买了一副墨镜，戴上以后还给他拍两张照片，说他是什么黑帮什么之类的，就开玩笑嘛。等到今年夏天的时候，就是刚刚过去这个夏天，2017年的夏天，再给他戴的时候，他就 不再戴了， 不再戴了。 就 抓下来， 怎么哄怎么都不行， 什么都不行。但是他比如看到 LC 脸上有眼镜，我脸上有眼镜，他是一定要抓下来玩的。自己脸上是坚决不允许被侵犯的，这是我的领地，坚决不要想给我。 就你们的玩具可以让我玩，但是请不要把玩具挂在我的脸上。 自我意识已经很强了。好吧，这是题外话哈。接下来我们要真的是开始教大家去帮助孩子练习一些技能了。首先，我想说就是关于 戒尿布这个事情， 嗯， 其实这是我最近自己从我自身来说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 嗯， 因为我跟我的妈妈一直都有一个分歧，她会认为说孩子到了快要上幼儿园的年纪， 嗯， 如果还不能够离开尿不湿的话， 嗯， 上了幼儿园是会吃亏的。 吃什么亏呢？ 原话我妈就是用吃亏这两个字，她说了，咱们家自己这么多大人管一个孩子，尿不湿都不能够保证及时换呢，你这幼儿园这么几十个孩子，老师根本管不过来，你这， 嗯， 这兜着尿，尤其是上对吧，大便了，在这个兜里面多难受啊，兜儿得憋出病来什么这那的。 所以他要开始提早练习孩子去把尿把屎，是这意思吗？ 他没有想要把，但是他想让我现在开始给孩子去训练上厕，要上厕尤其是大号之前要给你提示 表达，嗯， 表达我要了， 嗯， 然后这个时候就可以带着宝宝去到他的小坐便器上去解决这个大号的问题， 嗯， 但是从一岁半开始到现在有一两个月了吧，这个事情没有成功， 嗯， 后来我就阻止了他，我说你不要强求他， 太着急了， 对， 嗯， 因为宝宝连坐在那个坐便器上都不是很愿意，所以我觉得可能对于我们家孩子来说还没有到时间， 嗯， 所以这个真的是有一个什么时间点的吗？孩子大概到多大他就开始有这样的功能或者说有这样的意识？ 其实没有一个时间的点说规定我几岁的时候我必须要学会如厕或者怎么样，因为在其实比如在一些西方国家，他们都说孩子是可能到三岁还是在带这个纸尿裤，就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其实为什么在我们中国是因为好像到三岁上幼儿园了，大家都觉得我要有一些自理能力， 是， 嗯，所以就是如果比较合适的话，就像刚才你说的，比如他能在那上面坐一会儿，然后能坐稳，然后就是有一些如厕的练习，就像比如啊，你可以做的是跟他有一些像游戏，就是要他大号之前，你跟他一起发出这个声音，让他知道这好像就是一个信号和一个行动，然后他下次再有这个想要大号的意识的时候，他也会用这种方式，对， 提醒你， 但是你需要做的其实只是每一次就是在他身边，比如跟他一起发出这个声音， 嗯， 然后或者如果有小马桶的话，然后可以那个比如上去完洗手间，然后一起哗我们要冲水了，就是把它想象成一种游戏在做，对。然后第二个比较好的方式，怎么让他就是去洗手间这件事在脑子里建立意识，那就是跟他进行一些玩偶的游戏， 嗯哼， 这种比如拿他喜欢的游戏小熊啊，然后说哎他要去洗手间了，他上厕所了，然后那个声音，然后我们再冲水哗一下，然后就是通过很多种方式， 然后一遍一遍的让他加深这样的一个印象，是吗？ 对，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在他其实真的在大号，如果真的是坐在那个他的小便盆上的时候，然后你跟他发这个声音就可以了，千万别把这个事儿尤其一岁多就当成一个任务去做， 对， 因为那样孩子会很不舒服， 很有压力， 尤其还要提醒各位，就是这是一岁多有的练，反我个人觉得有点早啊，因为顺其自然好一点， 是， 然后还有到三岁左右其实孩子会经历一个那个刚预期，就是他会有意识的控制自己， 就是憋屎憋尿， 别让我自己上厕所，是吗？ 不是，他正玩呢，他就不想因为这件事打扰自己玩的兴致，我就憋着，我就不上厕所。 刚 LC 用这个词叫 刚 预 期，对，刚预期，对， 他不只是憋着，他其实是在就是试图控制自己身上的一些肌肉了 啊，就我想让我自个儿器官听我指挥， 对， 我现在不想上厕所，不能上厕所，不让他上厕所。 对， 好厉害。 有一些我看到一些四岁左右的孩子的家长就会观察说，哎，你谁谁谁，你是不是上厕所了？我看你夹腿了。 这个 会有一些小的微妙的动作，就这样也很了解了。 就是你明明是想上，但是 你 偏偏控制， 你偏偏就不上。 我这个我必须要提醒各位家长，这个我是有家长问我会说，但是这个就是一定要说一下，就是当三岁如果孩子你发现他可能在憋屎憋尿的时候，你不要指出来， 哦，不要戳穿 他，因为他这个行为其实是影响到他，为什么叫刚预期，他其实是影响未来成年的他的一个比如性成熟这一块， 哦， 所以他其实在练习那个括约肌，对，或者就是练习那个肌肉的那个力量，因为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是， 所以 这因为这个事情，然后被你指出来，然后哎，你是不是在憋？就感觉这是一个特别就 害羞会不好的事件， 就是感觉被你发现了，就是会确实对孩子心理上会有点压力。他过了这个期限，自然过渡他就会好的。 明白。3岁到4岁之间的时候， 对。 就是等到你的孩子开始你发现观察到他有憋屎憋尿这个想法和行为的时候，总之你就不要当众指出和戳穿他就行了。 你可以私底下或者说靠近他，很温柔的去问他，你是不是刚才想上厕所呀？ 可以询问他，你是不是想上厕所了？ 对，说你或者直接说你要想去厕所，你就自己去，因为3岁多他已经会了。但是不要让孩子感觉到你好像在戳穿他，就是他在做一个小秘密的事情， 被你发现。我确实发现，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我的大概应该是我身边有家长有这样的一种状态，就确实人家孩子大了嘛，他就会觉得哎，你是不是刚刚怎么怎么样，然后孩子就还表现很不愿意表现出来一样，就没有，但实际上其实已经还给尿裤子了，或者说他已经有这种已经有一些小便便出来了，已经这样。 他其实自己也会有一种羞耻感。 对，是的。 对于什么时候戒尿布这个事情，我什么时候开始变得理直气壮的，我是在有一次看到了伊能静发了一条微博。伊能静自从就是怀了这个生了这个孩子以后，就在育儿方面确实也很下功夫。他是截了一个9宫格的图，然后分享给大家，是他们台湾那边的一个新闻报道。上面的标题我大概念一下，类似于戒尿布会伤身体，3岁的时候膀胱成熟，如果过早去戒尿布的话，有可能会伤害孩子的肾脏的器官，也有可能会导致尿路感染。这是新闻标题上面的。然后包括在标题上面还写到说，孩子什么时候戒掉尿布的时间点并不重要，耐心鼓励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新闻报道里面也在教家长说，你怎么去培养孩子，去训练孩子，引导孩子去做这种上厕所的练习。如果你在整个过程当中表现出一种很急躁，哎呀你不行，你要是不戒掉尿布我跟你讲你会怎样，就是连恐吓带威胁的话，就可能这个事情就会变得比较糟糕一些。 是的。 所以伊能静对于这个事情他自己也写了挺长的一段话，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他说，长大以后从来没有听过别人炫耀我们家孩子比别人家孩子早会自己尿尿，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所以各位家长不要把这个什么时候能够戒掉尿布这件事情作为衡量一个孩子的标准。 是的， 没错。我最近或者包括今天上午去打针的时候，有的家长可能凑到一块在等孩子打完针，看有一些异常表现在聊天嘛，然后就有一些爷爷奶奶就会说，哎，我们家孩子9个月了就会喊爸爸妈妈了。我当想这句话，说没有必要说因为他比他早或者谁比谁早一些就有一种很炫耀的资本的感觉。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就真正有标志性意义的一件事情而已。 对， 只不过他们家孩子可能在这方面语言能力早一些， 对， 有的孩子在行动能力早一些，会先走路。其实这无所谓，对不对？ 就所有的这些技能，基本技能，大家到最后都是会的， 都会的呀。 或早或晚，又会怎样？其实家长有的时候是自己在不经意间掉入进了一个怪圈。 对， 比如说从孩子一出生开始，就会比较说，我生出来的孩子多重，你生出来的孩子多重，我家孩子生长是多少，你家孩子 生长多少。 但后来你会发现，其实对于婴儿来说，当然体重这个问题它有一定区间，有重有轻哈。对，只要 你 身体是健康的，基本上差距不会有特别特别大。而身长这个事情也是会发现，几乎所有小婴儿都是49到51公分， 没错， 没有特别长的也没有特别短的。 对， 这是一个母体的子宫的大小能够容纳一个多大的婴儿所决定。 没错，当时我也觉得，我说为什么大家出生都大概是这个孩子就是49到50厘米之间。后来我妈妈说，因为你肚子再长那么大，它要撑破了， 更高， 它就要出来了。 是，所以这就是，然后紧接着慢慢孩子长大了，也会说，哎呀，你们家孩子现在一天能吃多少饭了呀？或者喝多少奶呀？我们家喝200cc， 你们喝多少呀？ 这有什么可比性啊？ 对，非常的 总是担心他吃不饱会饿着呗。 尤其有一些就是，比如出生会瘦一点，然后就是好像评测起来比别人瘦一点的那种，说哎呀，我得多喂孩子吃饭。然后就是尤其这一类家长很焦虑对于这块，然后老喂，但是他们其实不知道，如果食物每一次都是。我不是自己挑选 的 而是别人喂我的，他自己永远对食物没有欲望。 所以他可能未来也不会太喜欢吃饭。 对对 对，一定要让自己来， 等于将来到最后还是个瘦子。 所以你看这个事情的标准很矛盾。 嗯， 所有人都希望小的时候可以胖一点，长大了又不希望自己是个胖子。 嗯， 对不对？ 对，没错。 然后身高这个事情，你说如果很小的孩子长特别高也会很奇怪。 对 对，然后还要带去看医生，然后不长个也要去看医生。 对， 确实是大人病了，我觉得是大人的心理病了。 对对对。所以健尿不湿这个事情，首先要跟各位强调的一点就是，不要给自己的孩子去设定一个非常严格的时间点。 嗯， 明天你就两岁了，你必须给我开始健尿不湿。 嗯， 这是不可能的。 嗯， 每一个孩子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 嗯， 顺其自然是最好的。 对对， 你必须要去观察他是不是开始有这样的意识。 嗯， 什么时候开始可以去带他去做一些练习了？ 比如就如厕的这种练习。 嗯哼。 大概两岁半，就是因为现在大家其实担心的点都是就上三岁上幼儿园之后的一个自理行为嘛，我觉得可以之前两岁半以后，然后慢慢的就可以通过一些绘本啊，然后一些游戏的形式慢慢引入这个概念就可以了。然后慢慢比如妈妈就是说上厕所之前你要给大人一个信号，那首先他得有一个模仿对象。 我觉得是不是还得建立在这个孩子有一些基本的沟通能力。嗯， 是的，他得说， 比如说像我们这样什么都不会说的 对，啊， 肯定是不行。 对，啊， 或者说哪怕是他不会说话，但是他对于他的坐便器， 嗯， 能够明确知道这是干嘛的。 对，可以可以。 然后他比如上厕所了， 嗯， 他会指或者怎么样会表达我自己现在想要干嘛的时候，你才能够去跟他进行下一步的操作。 对对对，我刚才说的那个就像语言做示范，就是完全大人就可以，就我要上厕所，然后就是去了，就是你要给孩子做一个示范他才知道嘛。或者叫小一点的，就是我要就指那个他的便盆，然后就是你也知道了。 我听到我的一个姐妹，他们家孩子现在正好是两岁多的这样一个状态。 嗯， 他们家孩子是个女孩，也在培养她可能想就是慢慢戒掉尿不湿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 她可能就会经常频繁的跟妈妈说，妈妈我要大号，妈妈我要大号，但每一次都没有。后来那天我们聊天，她妈妈说起来这事儿，我觉得她说可能是不是这样，因为他的小便量会比较大，让他以为他自己是要大号了。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在于这个，他的孩子可能对于肌肉控制这个事情还没有那么的明确。 嗯嗯， 对， 所以还是稍微差那么一点。 对， 两岁多嘛， 三岁以后。 对，所以他们家也可能也是想提早的去锻炼孩子，看有一天能够早一点戒掉尿布，同时也能够明确的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有这个上厕所的需求。 因为你看上厕所这个事儿，听上去大人听上去好像很简单。 对呀，啊，关键 的 问题 很多事情，比如说他是不是知道自己有这个意愿， 嗯， 然后自己的这个括约肌各种有没有控制能力，以及他会不会自己脱裤子和自己提裤子， 包括自己 还有能不能自己做到 清洁 坐便器上的，这都是问题，这是一系列很复杂的一串动作。 对，嗯， 没有那么简单。 对， 所以首先你不要企图说你家孩子会比别人家孩子早多少。 你知道现在我妈妈甚至有个观点，现在我们家孩子六个快七个月了嘛，我妈妈甚至说，哎，如果他以后大便的这个时间这么规律的话，不如干脆把一把好了，就是 可以， 他就是把一把他，这样的话就不用他不光是个考到尿不湿的问题，他说这样的话他可以拉得更通畅一些啊。我说千万不要这样，但是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理由去拒绝他。 今天回去以后你就有理由了。 因为这个我去卫生间，就是大号小号，其实对于一个孩子来讲都是，嗯，它是一个个人的事情，是一个就是需要自己 有，就是类似隐私。 对，是一个比较隐私的事情，就是不要，就是他可以完全坐在自己的便盆上，就是完全完成这件事情，或者带着纸尿裤。 嗯， 但是真的不要把 他，对不对？他就认为老人认为这样把一把他自己能够清理的通畅一些，我们也好帮他擦的干净一些。他们可能考虑更多的就是我们能够帮他， 就是怎么能让这孩子干净一点， 对， 这些 让那件事情进行的更短暂一点。 老人总是觉得这样的污秽之物、排泄物捂在这个尿不湿里面，对皮肤也不好，对生理器官也不好，孩子一定是很不舒服的。 嗯， 但是我拿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说哈，我们家孩子当时有几次，其实也是偶然情况，他正好就大号了，那会儿还有点小，还是刚刚开始吃辅食，刚开始他的那个排便是有一点形状的， 应该上六七个月左右的时候， 对，差不多就是这么大。 嗯， 有几次就是发现他上厕所了，就立刻很着急的开始给他换尿不湿，在换的过程当中他又继续大号了。 嗯， 所以家长你不是他，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够把这个大号打干净，那样反而会更狼狈。当时我记得就我这种人，我们家被我收拾成那么干净，他大人抱着孩子一路上都是排泄物哟，我蹲在地上擦哟，你像这种场面的，就是 他为什么要抱着孩子到处走呢？就是在原地待着 换尿不湿 啊， 正好在来回换尿不湿去洗屁屁，因为大号要洗屁屁， 要 卫生间 过去 到卧室的路上刚洗完屁屁，他又接着大号了，就这么一个过程，这一路都是，我就跟在后面擦。就这种窘迫，我不希望其他家也发生这样很尴尬的情况。虽然说大人去清理一下也没有什么太麻烦的事情，可是他明明能够自己给自己一个时间，你作为一个家长，给他一个很充裕的时间，让他去完成这样一个属于很私密的事情。 对， 你非要去人为的打断他，说我知道8点钟了。你要大号了，来吧，咱们把一下吧。我觉得你上完了，来吧，咱们穿上吧。你怎么知道他上没上完？ 所以你看那一代老一辈人可能就认为这样的话对孩子比较好一些， 对对对， 还是用一些老观念老传统在处理孩子。 对，这就是站在大人的角度，觉得好清理裤子衣服不会弄脏，感觉孩子舒服。但是从现在了解更多，其实你是从一个小孩心里出发，这件事情还是私密的事情让他自己来。 好。 然后也会有家长说，我们家孩子好像进行这样的训练已经很长时间了，为什么好像还是没有任何 效果 要学会的迹象？这个时候 LC 你有什么话要送给他们吗？ 刚才其实该说的都已经说过了，就是不要把这件事情设定任何期限，就什么时间我必须要学会。当孩子已经感受到就是你教他这件事情已经他又目前又做不到一整套这么完整的时候，他是有压力的，所以当你每次再进入这个话题让他去的时候，每一次对于孩子来讲都是一次不怎么愉快的经历，所以从心里他是本身就抵触的。 我 LC 这描述让我想到了咱们每一次被班主任叫到办公室里边，就是开小灶，要不要开小灶了，就是在关上门之后不停批评，对，跟你谈心的那种状态。 这道题怎么又做错了？ 这就怎么又做错了呢？你说你 讲多少遍了？ 对对对，这种状态是不是一样的？ 对， 对吧？如果说我们能够在老师说了一遍之后就立马改正，立马学会的话，那就真的是很，那才奇怪呢。 当然家长一定要给孩子更多的试错的机会， 对， 然后哪怕他你已经把尿不湿撤掉了，他会尿裤子，不要去指责他，一定不要。我在微博上找到了一个朋友的这个视频，我觉得还是很有借鉴意义的。他们家孩子大概是2岁左右，也在进行这样一个戒尿布的训练。他告诉大家的是，父母不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嫌麻烦，他建议既然要戒尿布，千万不要怕尿湿。 是 这个问题，我们来看一看他们家宝宝戒尿布的这个视频。 不跟你说尿尿的时候要跟我说啊，对不对？我有没有跟你说尿尿的时候跟我说？有，那我就没办法抱你了，因为你自己要走走，你才知道为什么湿湿啊，为什么会不舒服啊，对不对？所以你上厕所你要尿尿是不是要跟我说？不能尿下去才跟我说，知道吗？ 知道吗？ 妈妈，因为我也拿很多你的东西啊，对不对？ 我也拿很多你的东西。 好，进去。你先过去我们那边走。 我爸爸 没 拿，没拿钥匙嘞。妈妈也是帮我拿的。这段视频看完以后， 最开心的在意，现在前仰后合的， 现在就是看那个小孩子叉着腿走路的感觉，就是真的有一种就是朋友们加把劲儿啊，哎嘿呦，就是感觉要扛东西才会这样把腿叉开走路。 我觉得这样，这视频他因为他这个说话的语调很柔和，然后也很温柔，所以让人觉得好像没有什么问题。但我个人觉得还是有一些问题。我们稍后在下一个时段，下一个整点继续回来来分析一下好吗？ 要不请求下一个时段再放一遍好吗？ 条龙梦工厂的辣妈正传，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FM98.2兆赫，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看电视想看大的，看电影想看大的，玩游戏还想要大的，吉米无屏电视 Z6 全高清画质，高亮度呈现，人工智能系统带来全新的影音娱乐大视野。3月16日，北京青年广播潮流梦工厂带您亲临观览吉米 Z6 出色全高清体验。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更有超优惠团购专属奉上。吉米 Z6 出色不止全高清。 科比建国洛杉矶凌晨4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 我们当妈的人， 这城市 凌晨7点的样子。 何以解忧，唯有辣妈正传。到了晚上6点，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潮流梦工厂的辣妈正传，我是袁一。 好，我是戴毅。 还有欢迎 大家好，我是 LC。 对，刚才我们的视频充满了这个 欢乐， 对，欢乐，然后关键是那应该叫什么，奶声奶气。 对对 对， 台湾普通话哈，有这样台湾口音的普通话很可爱。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拍摄视频的这个妈妈，她是怎么样一个出发点。她说呢，要让孩子去自己承担自己的后果。说我们家孩子叫咩咩，戒尿布有1个多月了，外出呢开始慢慢的在外出的时候也不穿尿布了。这个期间呢出现过一些混淆期，所以每次我在给他换成内裤的时候，我都会再次提醒他，妹妹今天你没有穿尿不湿。会告诉他。然后每次妹妹尿湿之后呢，我会抱他去厕所帮他处理好后续的一些事情，换裤子呀，从里到外都换一遍。但是发现呢，这样的是有一段时间以后，对于妹妹去戒尿不湿这个事情好像没有太多的帮助。后来就发现说，如果让她自己来清理后果，对自己负责的话，反而她能够很好的去控制住自己的尿意。 也就是说这个孩子自己亲力亲为感受过自己因为尿了裤子之后自己很狼狈的这个换裤子的一系列结果之后，他可能反而尿的机会会少了， 可能会有意识的想到这件事情。但是妈妈有一个做法是对的，就是规则和之前跟她说的一定是在前边的。就是而且她说了已经有1个月的时间了嘛，其实都在反复跟她说这个事情规则怎么样。而且在当天早晨也会临近的时候说，你没有穿纸尿裤哦，你要记住，应该比如你要去小便 要告 诉妈妈。对，所以其实在这个前提下，然后这个时间段下，其实承担一点点自然后果是 OK 的。 的，对于孩子来 也没有在大庭广众之下，也只是在就是自己家楼道里面，所以也没有什么太羞羞的， 对对对对， 在姐姐和她的小群体里面。 而且我觉得就是同样的话你用不同的语气去表达效果也会截然不同，如果你恶狠狠地说 换成东北口音就好了， 你停了没，下次上厕所先告诉我，知道不？孩子可能会留下心理阴影。 这败家孩子，怎么又尿裤子呢？妈怎么跟你说的？这位啊，你能不能行？ 咋跟你讲的？ 退战。对， 长 这样的 脑子，长点心吧。 对对对，要这样的语气，估计孩子内心就很受伤。但是换了刚刚台湾普通话之后，你就会发现，哎，小朋友就是只是知道自己做错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但是并没有感觉到很伤心哈。 对。 但是你知道，这个妈妈她还举了一个例子，说她之前也试过一个，就是让孩子自己承担后果之后发生的一个变化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宝宝以前上车，就会脱鞋脱袜子，因为好多孩子觉得很不舒服， 对对。 但是你这样的麻烦是，就是下车之前妈妈要帮你 再 重新穿袜子和穿鞋子，再加上家里面如果有好几个孩子的话就会很麻烦。然后后来他妈就 的脚 就灵机一动说，你脱可以，但我一会儿下车我也不给你穿， 对，你自己 来，你如果自己穿不了那你就请光脚 光着脚 走。 哎， 经历过这一次光脚走路以后再也不脱了。 对，你看这就是因为有老大了之后老二就想怎么养怎么养。 这个制定规矩这事儿就不会那么变得容易心软了，是吧？ 对，想试试。 哎呀，春暖花开哈，帮助孩子去做一些练习。我们刚刚最开始说这个如厕花了很多的时间，也是想要帮助很多的父母去纠正一些固有的一些错误观念。对于如厕，自行如厕这件事情不要太过强求，也不要有一些误解。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往前聊哈。宝宝可以干很多事情， 是 包括自己收拾自己的东西。 玩具呗， 玩具。对，你看大一之前讲他们家玩具还没有到一个爆发期， 没有， 但是我们家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爆发期，井喷的状态。 哎，描述一下，比如有什么？ 不用，就像我很像我们 汽车， 很像我们后面那个背景图案，就是当一个一堆东西掉在这个人的身上，哗散落的感觉。他们家玩具已经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量变的级别了。 就是晚上，就比如说孩子已经睡了，然后家里面就开始进入到睡觉前准备阶段了，然后也和大家就是轻声轻气一些，不要尽量不要打扰他睡觉，就冷不丁脚稍微迈多一点就会碰到一个玩具，就开始哒啦啦啦啦，就开始唱歌。你知道吗？这个时候就全家都惊了，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这个时候就你突然一下被惊到的时候，你不知道开关在哪里。 对对对， 也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如果你能够帮助宝宝去训练出他自己玩完玩具之后自己来收拾的话，这应该是能够帮助辣妈酷爸们去减轻很多负担的。 没错，其实也是一个小朋友养成良好秩序的一个挺有效的方法。 对对对。 然后可以从什么时候开始做呢？其实最开始啊，我们其实可以从大概一岁半左右，那个不叫就是我们知道的收拾玩具，就是比如把什么都放好，那时候他还做不到。但是那时候他就是对于一些抓握的动作比较感兴趣了。但是你看他放东西的时候，一岁半左右是怎么的，拿到手里边，你说放到那个箱子里他可能会去做，但是你看到他的动作是哐一下就往里砸，他是不太知道轻重的这么一个阶段。所以这个时候你发现他有这个趋势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让他多去练一练这个，就是把什么东西放在一个目标大一点的盒子里， 先投准了。 哎，对，他，你看他慢慢从声音大声音小，他是通过声音和那个状态判断我的力量的。 哦，他自己可以有这样一种感觉感知来判断他的力量大小。 对，因为他基本上往里摔都是靠小臂甩出去的最开始。对，他还不能灵活的运用手指的精细动作，所以慢慢的，然后你可以跟他练什么呢，就是把那个大的箱子变成小一点的，然后再让他来一个练眼睛和手的配合，然后第二个他可能精细动作也会越来越好。这是大概一岁半左右对于抓握然后力量的一些练习。那么到两岁左右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开始对一些秩序的东西规则的东西开始慢慢感兴趣了，所以那时候教他收拾玩具，其实有一些分类可以告诉他，你说可以把红颜色的摆在一起，或者可以把车都放在一起，但是像男孩就全是车，那你就想一个分类， 红颜色的车， 对， 绿色的车， 对， 大的车，小的车， 哎，对，这个大小是更厉害，那还得再往后推进一点，那更大一点，那时候是练习它的逻辑和顺序了，不要小看这个大小，就是你把车从大到小排列，这是一个， 哎，这很棒的，我觉得 这很有难度。 接近两岁半以后你再玩这个吧。 嗯， 但是颜色分类可以，或者第二个硬的东西相同材质的，比如这样软软的东西咱们放在这边， 硬硬的放在那边， 对对对，然后都是可以，就是让他觉得这个收玩具是有意思的， 哎， 然后很好，然后嗯，等到三岁的时候，不同阶段，三岁的时候要告诉他边界了，就是建立边界感，告诉他哪些东西是属于你的，你可以支配，哪些东西是属于爸爸妈妈的， 哦， 然后这些东西是由爸爸妈妈来支配， 嗯 嗯，你是不能动， 其实意思就是你不要碰我的东西， 哎，对对对对， 哎，其实这蛮好的，当他建立好一定秩序之后，你就不用担心有些东西他会胡乱的去动你东西了，他自然就知道这不是我的东西，不是我的玩具了。 所以我突然因为这个事情我引申出来一个话题，就是在孩子现在开始大了，跟大人会一起同时间吃饭这个事情， 嗯， 难免大人在餐桌上面可能会喝一点可乐雪碧呀， 对， 孩子没有办法吃的东西，你是应该跟他说这个是辣的，还是就跟他说这个是饮料，但是是属于大人的，不是小朋友的， 属于大人的， 就应该实话实说这种是吗？ 对， 因为我见过有些家长就直接所有的不能给孩子吃都说这是辣的， 哦，这不是混乱孩子的认知啊。我倒有一个就是 好办法吗？ 对对对，就是之前我好像有一个家长做了一个特别可爱，因为妈妈在家里喝咖啡，所以就是他就问那妈妈，小女孩两岁多，说你在喝什么，说 cappuccino， 然后说那我也想喝，然后他妈就把那个牛奶也用那咖啡机打了点奶泡，然后说这是你的，这是 baby chino， 然后他其实不是想喝那个东西， 嗯， 而是他觉得 想享受跟你一样的待遇， 对，就是你能喝那个，他就感觉大人的事儿很厉害很高级， 对， 所以你只是让他有一样的感觉就可以了，说这是你的， 对， 嗯， 好，我这个办法怎么样了，拿同样的瓶子 可以 盛他一个东西拿给他喝， 对，所以我还见到抖音软件上面有家长是这样骗孩子的，拿那个饮料的那个盒子， 嗯， 留一面，另外一面把它剪开， 是药， 然后把那个药塞进去。 看过那个， 来来，谁谁谁过来喝喝饮料了，然后喝，就一口气喝完了，结果这边一打开是药， 特别毁孩子三观那个。 但其实这个事情是可以理解的，就是孩子想要感受的是跟家长就成年人 平等的， 对，大想要都是平等待遇。 所以比如说餐具。你会给他准备儿童餐具，你觉得很可爱， 嗯， 但其实他觉得我为什么要用这么幼稚的东西，我就想跟你用一样的，嗯，所以我就要抢你的筷子， 哎，会有 这个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你可以拿大人同样的餐具消毒过以后给他用， 嗯，可以， 当然筷子这种尖锐物品 不建议， 对对对，不太建议， 我觉得有可能他拿了你的这个同样的物品之后可能用一段时间发现他自己确实不好用，他就用回到自己的 baby 的筷子和勺了， 对，但你不要剥夺他尝试的权利， 因为很可能我们打击的并不是他的尝试力，而是他一个心，就他这种想要好奇跟我们一样使用心， 对 对说到自己收东西这个事情，我们最近有这样一个很好玩的事情，说，哎，现实版的小猪佩奇，有一个女子把自己家宠物猪训练成了保姆，据说这只猪整理玩具堪称一把好手，专治熊孩子， 好迫不及待想要 看 这个视频，迫不及待，真的。 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一下关爱青年计划，点击视频直播，你也可以看到哦。来，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现实版的小猪佩奇。 太棒了，一只秩序感很优秀的猪， 这是一只就是正常的小香猪， 我需要一只 宠物猪，啊，你需要一只， 是我的东西。 我觉得 他把地上散落的各种玩具都放在了一个小木盒子里， 但是 木盒子其实 挺 小的，挺 小的，对对。而且我在想，他花了多长时间才让这只猪形成这样一种秩序的，就知道说这些东西散在地上都需要我把它叼回去。 对，这调教的太好了。太羡慕了， 哎呦， 关键是这个猪锲而不舍的。 我真是讲 LC 不是说需要这样一只猪，是需要这个视频里的那只猪， 就把鞋叼到鞋架上， 脏 衣服扔到洗衣机里。 我估计 LC 要按这种情况的话，就算你吃了什么鸡肉牛骨，就算你吃了减肥餐，你还是现在这个体重。 哎呀，这个如果我们收音机前或者网络那头有 LC 的这个学生家长的话，家长们平时在教育自己孩子调教的时候也可以说，哎呀，你这一次两次做不好也没关系，你们的老师 LC 其实在家里也没有很勤快。 但幸亏家长没有说，你看你看你做的还不如一只不如一只宠物猪做的。 我跟你说，孩子是很喜欢听到就是自己很敬仰那一类人的 夸赞 小道消息的、 会会真的会真的 会 会 会 会会， 他会觉得哇，原来我敬仰的这个人从神坛上跌落像凡人一样普通。 而且我觉得一般孩子会大一点有这样的想法吧、就是稍微懂点什么，上了三四年 小 学呀、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会特别想知道老师的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一些 八卦。是的，啊，我们的这个节目还在继续进行当中哈，各位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可以来收看我们的视频，也可以来互动一下。我们今天讲孩子某些技能，咱们可以在家长的培养和引导下逐渐的开始训练起来。刚刚讲到说收拾自己的东西，LC 也讲到了通过不同的年龄阶段， 对， 可以怎样给自己的玩具做一个小的分类。你有觉得你们中心用过的或者家长推荐过的比较好的一些收纳的东西吗？因为我们家目前还停留在用那个玩具箱，一个 大的整理箱， 什么都是， 就 没有分类。所以我最近还挺想就是调整一下家里的收纳工具。 这个还真没有特别推荐过的东西，只是就是刚才一些功能性的用，就大中小，只能是还得看你家里摆合不合适啊，颜色什么的。这个没有一个统一的说特别好的一个推荐这样。 哎，我看到像这种就是早教机构里面用的那些都是普通的那种塑料的一个 整理箱， 对对对，就是因为主要给孩子用的是就是圆的就可以安全， 没有棱角， 对对对。 但是如果家里面使用的话，家长可以考虑就是把这个归纳的这个柜子也给它分类一下，这样可以方便孩子。比如说这一格里面放的就是什么东西， 哦，这可以， 这一格里面放的就是什么东西， 对对对对， 自己会比较清晰。 对，我觉得一个是一开始可能这种整理包括这样分类是家长来帮孩子做的，等他大一点，比如说一个是认知能力更强一些了，然后加上认字儿了以后，他可能就会更知道，哦，原来这个是放什么的，是放书的，这个是放游戏的，那个是放一些什么折叠的玩具的，他可能慢慢就会配合你来进行这样一个分类和整理了，可能需要再大一点吧，我觉得。 对，我觉得这个分类玩就放玩具收拾玩具这个事情，你觉得培养起来的时间是要超过刚才在说如厕这个事儿，还是说两个差不多？ 肯定是要超过的。因为你想这个收拾玩具，它最开始练的是自己肌肉力量啊，它是从最基本的开始练起的。 我想抢 LC 的话了，原因你知道为什么？到我这么大我都没有把整理物质都给弄好，别说一个两三岁的孩子了，我都30多岁了，我们家一样还很乱，我想请问这怎么办？ 其实你也需要那只猪对不对？你没说刚才。 真的是我不好意思再让袁一再去强迫问 LC 了，让一个3岁的孩子把家整理的像你现在整理一下，我一个狮子座真的做不到。我觉得我到现在我们家一样很乱，一样分不出来说哪些东西该在哪儿，哪些不在哪儿。但是好就好在我记得注册放在哪里就好了。 但孩子会比较跟家里啊，比如如果你特别爱分类的话，因为他从小知道这个东西，他已经看习惯了， 耳濡目染嘛。 对， 对 这种东西要怎么分，他以后慢慢的他秩序也是贴近于那样的。 对， 大义为了你的孩子，做一个有秩序的人吧。 好吧，我现在开始进行。 没秩序也可以活得很好。 不，秩序一直在我的心里，真的， 啊、对对对对， 一直在我的心里，没有在我们的家面上存在。 乱的很有秩序。 哎，没错，乱的很有秩序。你信不信有这样一类人，他东西很乱，但是他每次放在哪儿的东西他自个儿都知道， 就是那种整理干净了反而找不着东西的人呗。 哎，没错， 我就是那种。 我们俩可以下了节目之后好好单聊， 你俩可以组一个组合啊，人是破产姐妹花，你俩是混乱姐妹花， 非常 好。哎，说完了这个 己如厕哈，然后说收拾玩具。接下来一个事情，如果宝宝能够练习成功的话，对于家长来说也是解决了心头的一个一个大的这个结儿，那就是吃饭。什么时候自己会自己吃饭？我的理解是每一口都能自己对准嘴 啊， 要求好高。要求好高，他每一口要对准嘴，就意味着不会漏啊，不会洒呀，就完全像一个大人一样，很有意识的。 我要重新解释一下，定义一下我自己认为什么时候会自己吃饭。就是给他一双碗筷，放在那儿、就行了。 再见，七年以后 再见。 七年，他七年有点晚了。 这个标准是有点高， 太高 了。对，这个、要求稍微有点高。就是什么时候会吃饭？我觉得当他有抓握的意识的时候，其实一岁半、两岁之前都可以了。就像你现在说，儿子不是就能抓那个东西往嘴里送嘛？这、就是第一步。然后在一岁多，比如一岁半左右，还是这个阶段，然后他可以给他一些大的那种勺子、勺柄，然后让他攥住。然后小孩呢拿那个勺子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这样铲， 对，铲， 对，还有一种它是正这种正着铲吧，还有一种它是这样钻、 对， 拿手下，然后这样 对 这样往嘴里送、 对，有那种用那个筷用那勺的勺把较着劲的往嘴里放， 根本对不准，那样我都对不准。 对、所以你就得重新看待吃饭这件事情。其实虽然他可能真的会盛十粒米掉九粒，然后一粒送在嘴里、但是他探索的这个过程很珍贵， 很重要， 就是因为他已经适应工具怎么样使最有效，他这样使之后他就想，哎，我这样行不行，然后慢慢他就会从手攥这一种肌肉力量慢慢变成精细动作，就是我捏着勺子、但是这些步骤你不可能是我从来就没有这样练过，然后我就直接到这样我能吃得很好，这个是不可能做到的，肯定一步一步来。第二个家长需要做的心理建设就是，虽然他可能弄得到处就是狼藉一片、但是请让他们去做这件事情。 对，这个真的很重要，因为我经常能够听到我身边的朋友说、哎呀，让他自己吃一顿饭，饭到最后都凉了，吃什么吃的，我还得收拾半天，不如我来喂他，省时又省力。 其实这确实是一个，就大家都会觉得这是一个最直接的一个办法。 对， 就说白了， 家长会觉得说我让你自己吃，你掉的比你吃进去多多了， 对， 还浪费 粮食，我还要收拾。 最关键他还吃的是凉的，你担心他吃完凉的之后身体会不舒服。 只是我们要考虑，就是如果再长一点考虑，就是他对于食物和对基本技能的掌握。就是如果是比如看这一顿，那肯定心里特难受，你自己收拾，而且方圆一米以内都是渣子。但是呢，如果让他真的掌握这个技巧，他其实还是只能这样一步一 步。而且孩子自己是有成就感的。 当然了，当然了。 你知道夸张的时候，就是我们家孩子吃饭最夸张的时候到什么程度吗？就是我都不知道他怎么弄的，就是穿戴整齐，就是上衣、裤子、尿不湿什么都穿戴着，还有围兜。吃完那顿饭以后，等到他晚上要洗澡的时候，你从尿不湿里面还能看到米粒儿，都不知道是怎么进去的。 这应该问 全身心的投入。 我想到了那个，就是变魔术的叫什么来？刘谦呀，就是从身体往外 隔空 传出去的。 今天无论是话题还是例子都特别有趣， 我就觉得太可爱了。我从来没有因为他这样而嘲笑过他，我觉得哇，你太棒了，吃饭吃的满身都是，太厉害。然后你知道小朋友的手很小，就是这么一个小的，比如说这么一个小胡萝卜条，在他抓起来就是像抓了一根大棍子一样。 对， 然后他会怎么给他塞到嘴里呢？就这么抓一团，抓得满满的，然后往嘴里塞， 塞不进去， 塞不准。然后他需要这么塞进去以后，然后 调整， 对， 最后满手都。 等于是用手掌把它给堵上去， 然后才能保证所有东西都吃进去了。你就看到他很努力的在吃每一口的时候，你觉得哇， 很棒，这是确实是 厉害啊！就是应该为孩子骄傲。 对，对，所以我们家我上次不是说了吗？养成了吃一口就要鼓掌一圈的习惯吗？ 原因如此，明白了。 确实是很不容易， 就是因为觉得很不容易，才发现最后吃成功了之后，大家一定是不吝赐教， 不 吝赐掌声 的，对，就是夸赞。所以也会遇到孩子在吃饭过程当中拿各种餐具去玩耍。或者说恶作剧的可能性，比如有一段时间，我已经忘记是什么时候，应该是一岁以前，的那段时间，他会就这么扔 扔勺子，对，太常见了，几乎就是很多家长都问过，因为 他有一个时间段，就是一岁左右多一点，或者那时候他在练那个张手，而且他想知道就是这个东西放下之后这个有多高，然后这底还有声音， 对， 然后他觉得 发出什么样 的 声音， 真的好玩，对。尤其是你在制止他之后，他就觉得哦， 更好玩了。 所以这段时间你要告诉他什么吗？还是说就放任？ 这个时间就是过了，你发现他其实是对抓握，就是扔东西这件事情，他比较敏感这个阶段，所以就可以做刚才我说那收拾玩具那个，找大盒子，你可以跟他玩这游戏了，因为他正好在这个时间段，这对这件事情有兴趣， 感兴趣，抓了扔，抓了扔， 对， 这个感兴趣，那就开始来整理你的玩具， 对，不同重量的呀，不同大小的呀，都让他去抓扔。 那吃饭的时候他扔勺的这个事情是可以阻止他的吗？ 不强化阻止，因为他如果有这个意识，他感受到你阻止他，效果往往会 那 会很生气。 那段时间的家长，你们的腰腹核心力量可能会被锻炼得非常的好，一顿饭可能要捡个十几次， 让他抓自己抓着吃吧。 勺子扔了就不给他捡了， 不捡了， 拿 手抓吃，拿 手抓也行，是吧？ 对。 关于今天说的这些技能哈，如厕也好，收拾玩具也好，包括自己吃饭也好，各位辣妈酷爸们，如果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1982微信的公众平台呢，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通过视频的方式来跟我们取得联络。当然如果你有更多想要获知的，在这样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可以帮助孩子去训练的一些技能的话，也可以通过互动的方式来告诉我们。稍事休息，在下一个半点的时候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甩开，一个人看着海，看到千里之外那个懵懂的小孩，有些事情明白又好像不明白，特别是上天的安排，一直想奉献精彩，却一路出意外，无心制造伤害，遇见像疯疯癫癫，喜怒哀乐都会说出来，有时候最说着好想放弃，不要太意外，遇见成更多是对自己生气，刷刷小无赖，心里面还在乎在乎你的关爱，遇见成知道世界力量很大，什么都覆盖，也知道不可能也可以变成可能来存在，遇见成大发现里面是大空白，拍一拍，尝试排除障碍，往往屡战屡败，后来渴望人见人爱，渴望车见车载，不懂什么叫忍耐，没有聪明脑袋，只有飞腾血脉，想光芒没有人理睬，阴霾外还有情绪藏起来，难道就有未来，遇见像疯疯癫癫，喜怒哀乐都会说出来，有时候嘴巴说着好像放弃，不要太意外，遇见像更多是对自己生气，刷刷小无赖，心里面还在乎在乎你的关爱，遇见像知道世界力量什么都不该，也知道不该。

整个手都恨不得要塞到嘴里面，然后怼住那个嘴才能够保证食物都进去了。 对，一点一点把它全塞进去。 他表情其实非常享受，嗯、 很享受，对， 是非常专注。 就每一颗小黑子儿，如果遗漏在手心里面，他都会把它舔出来。嗯嗯嗯嗯嗯，这是他碰到自己爱吃的东西。 对， 嗯哼， 这对于爱吃水果的来说确实是一个享受的过程。尽管说大人看着很惨烈，你这天哪，就你们刚才有没有注意到桌面上那些， 不要想收拾的事儿，先想孩子一生用生命的长度想，这是给各位家长，你看不过去你就用生命的长度想。 LC 又教会我一句话，上次教会我说，当孩子变成最不可爱的时候， 就是 最需 要你的时候。 然后今天又加一句话，就是 有一句金句了， 用孩子一生去想 生命的长度，生命的长度lifelong time。 所以我再举几个例子，就是当你想象孩子有满头的乌黑秀发的时候，然后他在吃饭的时候揉眼睛，揉着揉着开始抓脑袋，说叫米粒儿，你知道吧，在头发里。 我会觉得这个瞬间还挺可爱的，我先想拍张照纪念一下，留下纪念之后再来想接下来该怎么收拾他。 第一次你可能会这样， 后来之后就抓狂了是吧， 你就习惯了吧，有可能。 主要是可能我觉得妈妈有一点偶像包放不下，不太希望孩子变成那个样子。 可以等那个一岁半的时候能上那个艺术课，人家再去，那时候满手颜料的时候， 去过一次了， 怎么样？感受怎么样？ 非常棒，感受很棒， 太好了。 他先暂时观察了一下，然后他唯一有一个就是步骤是他不行的，是抓那个果冻，他不敢抓。 软软的， 这个材质太少见了。 对，他不太确定这是什么东西。然后后来好不容易就是鼓励他去上手抓了那个果冻以后，老师要求把那果冻捏碎在手里。 老师好残忍。 因为 是谁 感知？ 我觉得很好，这个老师告诉我是谁。我 为了让 他 感 我急我呀， 为了让他 是不是？ 等于为了让他感受一下这个材质的变化， 对 啊、是吧？你的力量造成了这个材质。 对，就跟他抓爆那个火龙果一样。 所以回来以后，妈妈跟我说：“走，咱们去超市给他买果冻去。”我说：“果冻他万一往嘴里塞了，发现 这些挺…… 打开了新世界大门怎么办呢？”我妈说：“那算了，自己买点什么可食用明胶给他做点不带味儿的果冻。” 可以玩，真的捏那个很好玩。 其实橡皮泥什么的，这个时候也可以开始玩起来。 可以了。 像我们大人都恨不得到16、17岁还在玩橡皮泥，沾沾这个，沾沾那个。所以这个材质很 Q 弹，大人很喜欢，小孩应该会更喜欢。 对，所以吃饭是他自己抓着吃饭，是他最开始去掌握这种抓握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阶段。然后慢慢的，他对于这个世界的掌控力， 对，他就觉得自己越来越厉害。 我突然想到，就是你刚刚提到这个拿这个颜料往身上弄得一身一手都是的时候，就想到当时哼大王不是、 我记得永远记得那一幕， 出了名的这个爱干净的孩子，他可能一发现这个颜料蹭在身上之后整个人都不好了，就是一直在求他爸带我去换衣服吧。 在那个节目里面的时候，哼大概比我们家孩子还要小，也就是1岁半左右， 好像比他还大一点，他能说话了。 会说话， 会说话，他能说我要去换衣服。太脏 了，那你快3岁了，可能得 就是2岁多了。 玩那个手指画，然后也是家长带着孩子一起亲子， 他爸爸让他说：“哎，认一下，不要。”然后好不容易蹭蹭之后，不小心抹到自己身。 没有，他没有抹到自己一身，是这样的。当时进去以后，他觉得哎挺新鲜，还能有小朋友在。可是，一发现老师拿出了颜料，他爸爸让他走近的时候，他就不愿意走进那颜料盆。然后他爸爸杜江 扎染的那个是吧？ 没有，就是在白衣服上面画画， 就给每个孩子穿一件白色 T 恤。 想起来。 杜江为了说，让你能够融入，爸爸先来示范。于是就开始把满手抹都是，开始往自己身上弄。然后 孩子崩溃了吧？ 崩溃了吗？ 就表现出一种你是谁？你离我远一点！你 是不是疯了？ 你走开！ 不在他的这个三观里边的一件事情。 对。 然后那个时候的恒就表现出我连你这个爸都不要了，你只要让我出去就行。 后来好像他爸爸把这颜料弄在身上之后，他也不小心弄脏自己手，他本能是想蹭衣服给蹭干净，结果越蹭越脏，人整就崩溃了，就哭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孩子变成这个样子。 对，遇到这样的孩子怎么办？怎么去？ 哎呦，我一定要说一下为什么孩子会这样。其实他之前并没有对是什么一定是干净啊什么，或者没有说天生我洁癖是或者什么样。一定是在家里面有一个很爱干净的家长，就比如桌上掉了一粒米，哎呀， 就捡起来，可能你没有刻意去收拾，但你的习惯就是马上捡起来，然后那手比如沾了点什么东西，然后你就去擦手，你没有刻意教，但是他已经习惯了，这个东西 不能在我的这个世界里存在。 所以一下子到真正允许他有这样多彩多姿的颜色出现的时候，他反而觉得很恐慌。 但是应该多尝试吗？这种情况下 是啊是啊，应该其实就是不要，还是应该去多体验。一岁半的时候其实是对这个世界就是特别好的一个充满好奇心去了解的一个状态。 他如果这节课他真的参与不了的话，就父母代替他去参与是吗？在旁边观看就好了是吗？ 其实有时候我们会有时候会给孩子借助一些工具，就是让他去看有没有能替代的。如果说这是体验那个触觉的，那别的比如玩水可能会好一些，就是那个湿乎乎的那种感觉，就是还是要让他，让家长还要在旁边，就是让他去看到家长这么做，他觉得这件事儿也不奇怪就好了。但是需要时间，因为如果你长期的是那样一个习惯的话，其实孩子很难改。 我觉得可能有可能在家里面，要么就是妈妈，或者要么就是阿姨，已经把这个家收拾特别干净利索，所以孩子从来都没有在那种比较脏乱的环境里面待过。于是乎，当这种情况出现，他已经完全接受不了。 可是我们也经历过这样的阶段，就是很多小朋友表现出对沙子，就是有些游乐场里面有那种沙堆玩具，很浓的兴趣，但是我们一开始就是以为他会很喜欢，带他去那样的游乐场里面，那种沙堆还不是真沙子，是那种颗粒比较大的塑料球的那种，不是海洋球，是塑料球。你可以踩进去，在里面挖什么东西的。他就是不肯踩进去，就是嫌弃到整个人就想悬空在那个池子上方。你抱他进去，他就一个脚能抬起来就抬起来，能抬多高抬多高，然后赶紧要换另外一个脚，就是那种非常不知所措的状态。然后我们就没有强迫他就出来了。后来又尝试了几次，发现他就是这样。遇到像这种就是沙坑状态，有的是什么各种种子呀，什么决明子啊，什么玉米粒儿什么的，他第一次一定是抗拒，进都不想进去。但是当你去帮他去玩，带他去玩， 对， 让别的小朋友示范给他玩的时候，他去接触了啊，原来是无公害的，哎，是这种感觉，他就又能接受了。 对 对，他就是对未知的东西恐惧，这是很正常的嘛。 所以不能把一味的把这个理解成是一种什么洁癖，不是说爱干净， 对， 而只是因为这种形态他是无法接受而已。 对，所以不要给孩子预判，就是下定义。有的家长经常爱说，就是他不喜欢，或者说他害怕。就是，所以慢慢有时候孩子学会了这句话，就是他不想做的事儿，说我不行，我害怕，我害怕。 这就是我的护身符。 对， 明白了。所以我们今天再总结一下，不管是这个自行如厕也好，这个收拾玩具也好，然后以及自己吃饭也好，任何一种技能好像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点，说到了什么时候你就应该要一定接受这个训练。 对， 这跟九年制义务教育不一样，对吧？这是每一个人在成长过程当中到最后都一定会拥有的技能。 是的， 或早或晚都是允许的。然后呢，最好的这个契机就是看孩子对这件事情有没有产生兴趣。 对， 以及在训练的过程当中要允许他有犯错误的时候。 对， 给他更多的空间。 对 对，而且很重要就是一定要是看到以孩子一生， 以一生作为长度 ，lifelong time， 对，是以就这些事情都是以游戏的状态跟他去玩，你重复的次数足够多，他当然就会了。 对，你看，其实我觉得当就是大家都能够接受说啊，这是以游戏状态，但是反过来再往深了一点想，就是你一定要有时间去陪他做这样的游戏，陪他做这样的一种接触和尝试，所以还是那样，就是家长的陪伴是最重要的，对吧？很多时候很多事情不能够完全交给老人，或者也不能够交给阿姨。 哎呀，今天说了那么多，我觉得这个分享给大家的技能我觉得还是次要的。主要的还是一些方法和家长心态上的一些调整。 对， 就是你看 LC 包括袁一你说的很多例子，都会让很多家长觉得，哦，原来我不光是我一个人会遇到我们家孩子这种状况，原来其他家长也有这样的担心。那不妨可以把这样一个时间训练长度给他拓宽一点，然后呢训练频次可以稍微有多一些，但是不要指望他通过短暂的训练就能够很快达到我们预知的一个效果。这样的话我们的心态就没有那么急迫了， 就是不要在自己的家里面给孩子设置 KPI。 对 对，不要有什么硬性的要求和规定。 对， 这些事情 迟早有一天他是会自己掌握。 对， 等到有一天他真的不需要你的时候，可能家长还会有 点小 失落。 失落的， 嗯， 确实是。 所以好好享受。所以有的时候说的稍微文艺或者矫情一点，就是好好享受现在孩子需要24小时黏着你的这样的状态。 对，对，就像前两天有人问我说：“哎，你们家孩子现在还喂奶？”我说：“喂奶。”哎，那你白天上班怎么办？我突然反应过来说：“哦，原来孩子不是特别黏人。”然后那一瞬间有点小失落，就不像人家说：“哎呀，不行，我们家孩子24小时挂在我身上一样，一步也离不开我。”那个瞬间我会觉得啊，好烦恼，就这样的孩子高需求的。但另外是会觉得，哎，这个孩子好需要妈妈，妈妈那一时间的幸福感一定会爆棚。但是当我昨天晚上回家，发现我稍微回去晚一点，他一开始没发现我回来，等他定睛仔细看，原来是你回来的时候，表情先是一乐，然后就是就是喜极而泣的感觉。我那一瞬间还没想到他多么的需要 我，好重， 就是啊，原来你回来了，原来我的奶嘴在这里。 对， 就是那种感觉，突然反应过来，哇塞，你在这儿。所以不管是多大的孩子，他对于就是父母的这个需求也一定是第一位的， 对， 以及他会有自己各自的表达的方式。 嗯， 所以还这个事情就是很难权衡。你不可能24小时陪伴他， 但是 做自己的事情， 对， 但你又很希望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可是如果这个情况真的发生了，你又会觉得好烦恼。 不，人不就是在这样纠结当中过了一辈子吗？ 你一生的长度。 对呀、啊，就是打发时间嘛。 对，就是今天给你点乐呵的事儿，明天给你点痛苦的事儿，明天再给你点乐呵的事儿，再给你点痛苦的事儿。就这样，在烦恼和痛苦当中，还有在快乐当中，孩子就长大了。 是的，嗯，好的，谢谢 LC 今天跟我们一起共度愉快的2个小时时间。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依然还要来带上的是我们这个辣妈代表，也是我们气象主播王毅奉献给大家的辣妈说天气，希望能够给最近的辣妈姑爸们的出行提供一些帮助。 嗯， 当然也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这一期的《潮流梦工厂辣妈正传》，我是袁一， 我是戴毅，感谢各位， 谢谢， 拜拜。 拜拜。 又和大家见面了。话说来到了3月中旬，冷空气呢是变得越来越冷了。你看北京本周的这个气温哈，像我这种年轻火力壮，就是壮的人呢，完全是可以不用再理这个羽绒服的事儿了。但是当我们在抬头看一看天空的时候，这冷空气一变冷了，空气质量就不怎么样了。可能在这儿你会想说，哎，整个冬天哈，北京的天气还算是不错呀，这个污染的天数是越来越少了，为什么到了春天这个天气反而变得不好了呢？ 其实3月份是华北地区大气环流形势比较活跃的时期，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多以偏南风偏东风为主。相信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污染天气，大家都懂，一听到偏南风就知道北京这种西高东低的地形，偏南风的出现会把污染物吹到北京并且沉积下来，而且伴随着暖湿气流水汽输送，相对湿度比较大，这就非常容易出现重污染天气了。而且根据预测来看，预计到本月底之前，北京呢还将会经历2到3次重污染天气过程，3月整体的空气质量都不容乐观。 那说了这么多，那在这个污染天气，我们又该怎么样来防护呢？如果说你要是不留心这个天气的变化，也不去关注这个新闻雾霾天气的这个过程的话，那请一定要在每天出门之前关注一下当天的这个 PM2.5 的指数。如果要是指数比较高的话，那你出门要戴好口罩，也尽量不要让家里的孩子出去，尤其要教会家里的老人看这个天气到底怎么样。我们就曾经遇到过，在这个重污染天气里，还有老人带着孩子出去遛弯的，我能看得我真的是很心疼。因为这个污染天气对于人的危害呢，我就在这儿不再赘述了。大家请一定要做好防护。比方说在出去了之后回来，一定要及时洗手、洗脸，清洗我们的鼻腔，拿这个湿毛巾再擦一擦头。平时呢也要多注意吃一些这种清肺的食品等等等等。另外就是在家里呢，也可以装一些清除污染的电器，比方说像这个新风机，还有空气净化器，都是不错的选择。好了，那说了这么多呢，我们最后还是希望能多一点蓝天，少一点雾霾吧。好，我们下周再会。